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阿森。 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印尼巴厘岛的会议上，也就是在 APEC 的会议上面呢，发生了这么一幕小插曲哈。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现场是一对香港的记者在追问菲律宾的总统阿基诺三世有关马尼拉人质事件三年之后的进展哈。当时的现场的声音是这样的。 Have you met CY Leung? Do you apologize to Hong Kong people for the Manila tragedy? They tragedy to people. Can you give for the answer? So you are ignoring Hong Kong people, right? It's been 3 years. Can you give for the answer?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印尼巴厘岛领导人会议上面，好，这香港记者先是追问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有关马尼拉人质事件的问题，说你这对香港人有什么样的交代啊？你会跟梁振英会面吗？在阿基诺没有回应，或者说这个从当时现场的画面来看，装作没有听见的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位男性的记者就高声喊说：“你这个是不是在 ？”Are you ignoring Hong Kong people? Right? 对，你。 已经是质问了， 你是不是在漠视香港人？那这个情况下，菲律宾总统仍然没有回答问题。但是呢，这个印尼的安保人员之后呢，就是吊销了这几位香港记者的这个记者证。哈，后面我们听到的有一位女士的一个声音，非常大声的呵斥这个记者，她说指出在这个会场之内，你这个礼节的，你这个高声叫喊的这样的行为是属于不符合礼节的，因此呢，就把他。他们赶出去了， 他的那个说法就也是不合理接的。我听到最大声的一个英文字就是 out， 就让你说的这个中文的话， 不合理接的话呢，他不应该 这 样说。 中文你可以说让你离开，或者说有的人翻译会把它翻译成滚。 对 啊，这个 那香港的记者是过来的吗？ 啊， 是可以让李杰说吗？ 可以看到现场的火药味确实也比较浓。 李杰上也是有错误的，我听一下，先听一下。 其实像印尼这样的国家，像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国家，明显的他们是那种就是这个权贵跟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那在香港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呢，虽然菲律宾也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啊，但是香港记者， 香港是民主社会，我不同意的。 香港记者是经常出现就围攻官员这样提问的一个状态，他们是非常习惯的。然后 对他们的权威可以怎样说，但是对其他地方的传媒不可以这样对待。 OK， 我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哈，这暂时不必要上升到这个说是一个这个对于他这个国家的整体的这个批评。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应该可以了解得到，在现场的这个处置恐怕是有一点问题的。香港记协呢，之后就是表示关注哈，认为印尼当地这个安保的这样的做法存在这个损害新闻自由的这么一个问题，包括其实我们昨天看到香港的记协也到印尼驻港领事馆进行了一个抗议，还递交了一份这个抗议的书信。那这个我觉得有必要注意到的是，这个阿基诺或者菲律宾之后回应啊，他说认为他基本上赞同印尼方面这个安保的这个措施，认为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菲律宾的话，我们也 会 采取一样的做法。你这个现场的这个叫喊，或者说你这个提问的这样行为，威胁到了菲律宾这个总统的人身安全，所以构成了把你驱逐出境的驱逐出会场的这么一个理由。事后香港的这一对记者哈，来自一家电视台，他们的这个酒店也被迫是迁出了，然后这个记者证拿不回来，到现在为止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在 APEC 工作了，好，就等于说是被驱逐了。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香港的权威要这样高声的喊出来？ 你觉得是为什么？ 第一， 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 第一，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三年以来，就是透过政府，就是什么也没有做到，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香港人还不能抛开这个包袱， 嗯， 还是要追寻那个真相是怎么样，还有那个存佛是怎么样，后果是怎么样，菲律宾政府也没有给一个清楚的一个交代， 嗯。 第三呢，就是在那个成河里面最直接的就是去问的高阿基隆， 嗯。 就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嗯， 当然 这个 效果就是 我也在想哈，我看了这个画面，我在想，你第一反应会觉得确实这几位香港的记者表现比较激进哈。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去做这个工作的话，我能够采取什么方法？我觉得我不一定会比他们任何的这个更冷静，因为当时的这个场合，这个大家如果去过现场的都知道，这种场合通常比较混乱，人很多，对不对？这个不仅仅是阿基诺三世这样一位领导人，可能还有其他国家领导人，那周围肯定是安保人员啊， 距离比较远， 对，包括随从啊，包括其他媒体的记者，一定是非常多。你要获得所谓你要播到这个麦的话，你一定要去抢，一定要去抢。而且，其实记者高声喊这样的事件，绝对不是头一次发生，也经常发生在这样的场合里面。这么多人，你怎么样确定？你就好，大家想象换一个场合，到奥斯卡的这个红地毯，当一个明星走过红地毯，说所有人都在喊他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无理的， 全球的记者 从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无理的行为，大家都觉得你这个是有的，这个有的明星反而因为听到了你在喊他的名字啊，他转过来跟你说一句话，这个记者也许就为此可以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 只是问问题，不是在骂他吗？ 对，而且你要说他的语言，确实他。语言怎么说呢，这个比较的严肃哈，这个问题 我们听到他男女的那个交替的问答是非常紧凑的，而且到最后的时候， 啊， 这个男生绝对是带有情绪的， 嗯， 那也是一再的因为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表示，他也没有说，就是， 完全不理睬他，他就这样问他， 完全忽视有人在我的旁边。 但是你虽然说听得出来好像这个男记者可能是有一点点情绪在里面，但是我也不觉得有任何失礼， 嗯， 第一他使用的语言他也没有使用任何冒犯或者攻击性的语言，他无非是这个问题大声的喊了出来而已，这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 真的 跟这个国家是有关系的。在巴黎，比如说你去巴厘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这些服务业，包括当地人，你如果是白人包一包包一个车子的话，那白人就是高人一等的。 你觉得这种族歧视吗？ 不是种族歧视，就是他在他们国家里面这个阶级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哦， 比如说像一些比较他们认为比较低端像司机，他们在比如说包车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坐在门口的那个亭子里， 嗯， 就算你跟他说你去吃饭或者怎么样，他就觉得他的地位比你低，他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吃饭， 哦， 那在菲律宾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在后来的那个工作人员那么大声对记者说话， 嗯， 理论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是同事， 嗯， 而且都面对外国的外面地区来的，你应该首先你是非常理智和理性的跟他分析，怎么可以用那么大声的话 对 他说 out，这个我觉得已经显示出他们不专业了。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来的，你派出来的人员也要受到一定的一个训练，才可以接触不同国家的， 那另外比如说这个中国领导人来香港的时候，香港外面有一些游行，大声的这个呼喊，难道这些记者也会被保安请出去， 啊， 说你们再不能进来吗？ 对，这个记者说实话这是一个职业必备的，如果是一个细声细气的记者的话，你永远都完成 不 了这个采访的工作。所以这个说到底哈，这个我觉得香港这几位记者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而已，因此就这样被赶出了会场，说实话有些冤枉。当然这恐怕那只是你要如果抛开这个事件的这个话题来说的话，恐怕只是一个小的事件，但是大的背景呢，确实马尼拉的人质事件，菲律宾的这个香港旅行团在马尼拉被劫持造成严重伤亡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到现在为止，香港的媒体还只能够依靠这样的方式哈，再去质问或者说再去这个追问菲律宾方面，这个确实体现了这个问题3年还是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今天这个三立化新闻来，哎，3年之后重新来回顾一下这个马尼拉的人质事件，到底现在这个问题，哎，出在什么样的地方，菲律宾为什么就是，哎，不肯正视这个问题哈。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回来。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沈。 好，在 APEC 上，香港记者因为追问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马尼拉人质事件的后续啊，在被吊销了采访证，好，最后也是没有办法领回来。那就让大家关注到这个已经发生了三年的事件。好，这个台湾的广大兴28号渔民事件在一年之内或者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就立刻结束了。这个菲律宾方面尽管他这个在一个中国的政策下，他跟台湾是没有官方的这个往来，也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他通过驻台的这个代办，好，发出了代表阿基诺本人，包括这个代办本人和代表菲律宾人民的这么一个道歉信。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在这个双方的可能的范围之内，已经是一个最大程度的一个道歉了。因此其实台湾方面最后也是普遍认为是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哈。虽然说有一个渔民遭到菲律宾的这个军人这个射杀，但是在香港你看同样这个事件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同样一个是菲律宾的公务人员，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这个人，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一个警察，虽然说他当时已经不是警察的身份，但是我们在很多理解上，你仍然是代表着菲律宾的这个政府机构的这么一个形象。包括香港的旅行团，这个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这个事件中死伤的状况比台湾的这个情况严重的多，而且更有一个呢，是这个整场事故整场灾难是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我还印象很深，当时 CNN 是有一个现场直播的，你甚至可以在电视里面实时听得见这个实时听得见这个枪声的。因此你要考虑到这个对于香港社会哈，乃至整个 震撼是 中国来说，这个震撼是非常强烈，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这个印象。但是这个事情你看它比这个广大兴28严重的多，严重的多，但是菲律宾方面到现在为止他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道歉。 对，还有就是三年之后没有道歉，其实最近呢，我们的特首梁振英也跟那个菲律宾总统亚基诺上次就做了一个会面，但当时候我们的特首那个表现的真的令人失望。其实呢，在这个会面里面，我们香港的有一些国际政治的学者的分析了，就是梁振英这个特首在那个会面里面的表现真的有极大错处。比方说就是菲律宾总统呢交代我们的那个地方，那个规格就好像是一个总统的办公室，里面呢就有这个菲律宾的国旗，但是呢当然是没有什么区旗啊，没有其他表现我们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些象征性的东西了。 对，这个画面拍出来好像是感觉是梁振英去拜访阿基诺的一个感觉。 因为这是坐的问题，就是那个亚基诺就是坐在那个房间 的 中间 单独的一个沙发。 我们的特首是怎么样呢？他跟我们两个外派的官员就是坐在一旁，就是三个人 并坐一个长沙发， 那个给人看见的那个感觉就是亚基诺在借鉴我们的特首，我们是 一个 客。 对。 第三呢，就是在这个 APEC 里面呢，香港跟菲律宾是一个同等的地位来的，因为这是一个经济挂钩的挂税的一个组织。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个平等的那个位置，那个规格去对待呢？ 是。 第四呢，就是我们的特首梁振英，当时候呢，他是要跟那个菲律宾的总统去。找那个交代。 对啊， 对， 按理说应该是他占强势，他是追着别人去问这个事情哈。 但当时候呢，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特首在微笑，在好像在同意，在哈拉什么的 啊。 那 这个 来的 画 面就好像 之前是网友经常批评说菲律宾总统包括菲律宾的政府发言人经常无缘无故的微笑，好，人家解释这是菲律宾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这个现在变成也是香港的文化。 你在追究人家为什么可以笑了 啊？ 我真的想不通。 我看到那个照片，仅有的一些照片啊，然后他们上面就配了一些文字，我觉得结合起来看就非常的有趣。刚开始的时候主位的时候是空的，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个主位嘛就是肯定是跟下面的这个宾客的这个位置有一点差别嘛，所以这主位是空着，排排坐。 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看法，这是世界通行的，不管是外交还是商务的礼仪，在一个房间里面最靠近门的就是比较这个是客人或者说相对来说等级比较低的这个位置，梁振英一早早就在这个 位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把这个位置给占了， 这个下意识已经是矮化了自己了。 对，然后阿基诺非常春风满面的走进去，然后他面带笑容，弄弄手表啊，然后非常自然的坐下来，然后呢，齐刷刷的三个官员站起来，其中包括梁振英。 哎呀， 然后呢，坐下来，这个阿基诺说我不道歉，然后这个下面的三个官员也是面无表情的，很专心的在听。 哎、 所以 你说这个面无表情啊，菲律宾方面公布了一份双方的谈话记录哈、香港没有公布这个谈话记录， 对对对 对。 菲律宾公布的谈话记录是。阿基诺的原话是说，因为这是菲律宾的文化，不会为他人的过错而道歉。然后他记录了一个梁振英的反应，他这个说的是梁振英表示认可。 对，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蹊跷哈、 这个就是。 但是这个，因为你可能觉得是有可能是菲律宾方面故意吃这个梁振英豆腐。 嗯。 但是如果梁振英他真的当时给人表现出来这种感觉的话，那真的会让人觉得真是太失望了。 但我们的特首在见全媒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说，就是当时候那么会面的那个内容，我们是 保密 是保密的。 哎，那好， 那 你这边保密保密的好，那边人家抖露出来，然后 还 占你便宜。 说你同意 啊？ 哎呀， 这个感觉是就吃了亏，还觉得挺 这个不仅仅是吃了亏，这个就是完全被对方玩弄在鼓掌之间。 对， 好，这个事情，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它不是一个国家间的组织，好，它这是一个经合的论坛。你看这上面不光有这个香港，还台湾的代表团也有，大家都是以各自经济体的这个身份在那边对谈。 对， 因此呢，说实话，你包括这个特区政府的首长去见菲律宾的总统，这个双方以代表团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身份见面哈，它其实不涉及外交上的问题。等级上，我同意哈森刚才这个判断，应该是对等的。对等的话，这个我不，梁振英如果自己不明白的话，他手下的这些礼宾的官员 应该提醒他， 难道不明白吗？一些基本的礼仪哈，你不需要经历过什么外交的阵仗，你只要平时跟这个老板啊，跟别人搞过这个商务谈判，你就应该知道。第一，这个梁振英早早的像个小学生一样坐在会议室里面， 对对对， 啪啪坐，等着阿基诺来接见自己，坐的位置坐在客人的位置上面。然后呢，阿基诺一进来，哇，这个三个官员，梁振英这个位置也没有跟这个底下他那个特首办的主任分开，三个人像三个小学生一样站起来迎候首长。然后阿基诺好像像阅兵一样，哎呀，这个 很高兴再次 这个场景，我真的我 老板的、那个、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搜索一下，这个非常典型。 我特别要讲出来，就是那个梁振英跟传媒交代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说啊，这次我就跟阿基诺已经会面了，就是这个事件我们有一点点的进展 啊。 那这进展是什么呢？就是往后我们香港的还有菲律宾双方的官员会继续的交谈。那我想的就是，人家最高级的已经跟你见过了，已经说我不道歉了， 这事情进展在哪里？ 其他的进展在哪里？你们下面的官员再交流也有什么用呢？ 是， 可能只剩这个赔偿了吧？因为现在所有的包括像这个道歉，人家已经关了门了 ，你还有什么进展？ 那惩处这些这个之前的凶手好像也是不了了之。那现在保证不会发生，你也不可能人家去保证嘛。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感觉，那个阿基诺说这是一个文化差异，因为他说梁振英跟他说用海难的这个事例作为一个对比嘛，他就说香港的这个你们的文化，你们的制度，在菲律宾的文化里面，我们是不会为他人的错误承担责任的。他说只有一个枪手需要为此而负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 是， 那在这个台湾的事件里面，是不是也是只有一个枪手需要为此而负责呢？ 你如果以此类推的话，在台湾的这个渔民被射杀的案件中，那只要这个肇事的这几个海岸警卫队的队员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但 为什么菲律宾为什么他就会发出一个道歉信呢？我觉得这个完全跟文化无关哈，这个完全是狡辩 了。还有在那个马尼拉事件呢，他们那个菲律宾的官方其实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最后呢也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当时候的市长警察的总长也是负责任的。那跟总统现在的讲法是不同，总统现在说是这个枪手一个人负责那个责任，但是他的调查已经说有很多官员要负责了。 对啊， 为什么现在三年之后，就好像跟那个菲律宾的总统啊，跟菲律宾的政府，跟人民完全没有关系了？ 是 为什么现在那个跟进？ 你说这个 最后是这个结果了？ 他说这个阿基诺在这个原话中是说啊，个人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哈，这个是很典型的这个外交语言。 遗憾是什么人也可以说的， 通常你发生任何事都可以表示遗憾了， 跟自己没关系你也可以 有人死了都遗憾了。 对 对, 对，遗憾哈，他说表示遗憾，但是哈，他说不会为此道歉。这句话是阿基诺说的很明白，我 不知道这个梁振英当场听到这句话他应该 是 什么样的表情， 认可吗？ 因为之前你看这个正是梁振英在见面的时候主动要求跟阿基诺谈这个事情，阿基诺答应了，双方谈40分钟，阿基诺抛头盖脸说我不会道歉，就好像就是啪给你一巴掌， 对， 你还必须得给 我。 我 觉得除非就是梁振英的班子他们在去之前已经预设到了所有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你还干什么上去自讨没趣， 就是做一个姿态啊，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哎，我们俩已经商量过了，结果还是这样子的，我已经为此做出努力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取得更多的进展， 这个会面没有发生更加好这个发生之后好像更差还有呢，我想说的是 冷脸相对可能更好， 两位刚才听我比较激动，其实这个事件除了香港的市民比较激动之外，其实我在国内一些网站我也看见那些网友他们也表达了他们的关心，他们说难道梁振英你跟菲律宾总统说我们有人死了是我们错吗？那那个事件就完全那个黑白都已经混乱， 黑白颠 倒， 对，颠倒。 所以你要说这个事情里面就是整个体现了不光是特首，包括他的这些特区政府的这些官员，特别是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或者说礼宾的这些官员，整个就是已经一团混乱，整个从头到尾没有一件事情是做对的，就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把大家拆解开来，拆成一个零件重新组装一下。再说到一个事情，就是记者证的这个问题，香港的记者证被没收了。好，那有记协就是向特区政府提要求说，那这个梁振英你见到这个主办方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把记者证要回来，或者说你至少去提一下这个关切哈。好，梁振英没有办法要回来，我觉得 OK， 这说实话也很有可能，或者说甚至说很正常。但他在这个见记者上说不好意思，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要回来。我说说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一方面阿基诺坚持不道歉，这是一种无理的行为，当着你的面说我不道歉，梁振英因为拿不回记者证向在上面无缘无故的来了一句道歉，这也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行为。 还有他道歉的那个用词还是有问题的，不好意思， 对， 什么你是我的朋友吗？ 不好意思，感觉我踩了你一脚。 对， 我踩了你一脚，我说哎，不好意思。 起码要表态，就是菲律宾政府那个处理的方法，或者印尼哪方面的那个处理方法，我表达那个遗憾，或者是我不同意。 对， 你不可以作为一个特首，我跟你说，哎，不好意思，哦， 显得非常的轻浮哈。这个作为政治人物来说的话，道歉是一件非常怎么说非常重大的事情，你看不管是阿基诺不道歉还是梁振英那么随便的道歉，都其实显露出来的他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有问题。 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完全就是显示了这个香港政府对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的重视， 对， 就有这样的感觉。 他传递出来的就 是 这个情绪，就这件事情是典型的民间非常民怨非常大，但是政府不把它当成事情的一件事情。 好， 但如果是比如说真的在外交上有一些冲突的话，那可能梁振英的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好，这个三立花絮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APEC 的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啊，又让大家想到了3年前的这个事情。现在家属的诉求哈，几项诉求，一个是说真相，其实菲律宾的调查结果对于香港方面来说是不满意的，赔偿，保证不再发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道歉，到目前为止一项都没有满足。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会儿，接着来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亚子。 一说到3年前的这起马尼拉人质事件，可以说香港是每个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直到现在，香港的这个旅游局对于菲律宾都是保持着黑色旅游警示的一个通告哈。这也是在香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严厉的一个反制的措施了。 但菲律宾的总统还是没有动摇了。那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建议，我不晓得这是香港的市民会不会同意？但是，其实香港现在呢，就招聘了大概12万的菲律宾的员工， 对， 还有就是大概16万的到18万的印尼的员工。那可不可以调过来？就是我们减少的那个批准那个菲律宾员工来到香港工作的、那个、 这一招，其实 台湾 之前用过， 人家也可以用，你就用经济去打击 对方了。 台湾是马上就是声明的，严正表示你不道歉，我马上就是切断这个。 对啊， 台湾当时哈，我还印象非常深刻，几项这个反制的措施，第一个是中断双方的这个官员的这个交流， 对， 第二个是经济的往来切断，还有一个最可能是最要害的就是这个他。菲佣很多在佣工的签证在台湾也有很多嘛，台湾马上就说我们停止审批这个签证。其实要比数量的话，香港如果做起这使用这一招的话，它对于菲律宾的压力会比台湾使用这一招的压力要大得多。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情提上议事层面。 说实话，这个在经济层面上能给菲律宾造成多大的影响还不太可以估算啊。相信有一定影响力，但是未必他的总统会。 但是你想，十几万菲律宾人在香港，他生计直接受到影响，这个不是压力的话，那 就可能他们内部的人会来一个游行。但是我觉得台湾那个事件跟香港的这个不同点还在于，台湾背后是美国，美国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台湾和这个菲律宾之间有互相的矛盾，那是互相的这个影响。 这个那你这个是说大一步哈，说这个台湾跟菲律宾可能都有一个跟美国这个盟友的这么一个背景，但是我觉得从你看台湾的从操作层面上来说， 对， 我觉得他至少他尽力了， 他 尽力了， 对对对， 台湾的这个涉外部门他能够想出来，他能够用到的，你看， 对， 其实他的地位比香港困难的多， 对， 菲律宾不承认台湾的这个官方地位，他。之前他用的一个说法，一个中国的原则，我道歉的话我跟北京打交道，不会跟你台北打交道，那好，香港至少你在香港跟菲律宾打交道的时候，你的这个政治地位是不存在任何疑义的，当然香港它不存在一个外交的权利，但是你提出抗议的权利总是有的，而且北京的外交部也跟菲律宾提了这件事情，到头来菲律宾照样是不理你。 这个就相当于两个小朋友打架，一个小朋友把另外一个小朋友打了，然后他们的家长如果一个就相当于香港的这个小朋友自己在闹，哎呦我要这个要求赔偿啊，但是问题是他的家长不做声， 你关键是这个小朋友自己也不够努力啊。那而且外交部的这个吹风会上，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明哈说，对于第一个是提了这个菲律宾的事件，还是表示关切啊，说要跟进。但是呢，你看具体说到这个记者的这个事情，他就说我们这边信息也不够，我现在没有办法表态。那我就说信息不够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哎，特区政府有没有做出努力？ 他如果信息不够，就应该按照这个契机，马上啪成一份报告上去，然后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强烈的要求怎样怎样。但如果做不到的话，那 聪明一点，特区政府的这个公务员们，你哎，外交部说了信息不够，我把信息给你补全了， 对啊，赶紧补上去啊， 对吧？ 我真的很 同意，然后把自己要求 同意。这次燕婷跟Vincent说，就是台湾呢，他们那个所谓外交的那个地位，还是比香港更尴尬。 对啊， 那人家都是想出办法来，就是不输入这个菲律宾的那个出口的东西，还有不输入他们的员工。我们香港请了120,000，你知道吗？香港的菲律宾员工每一个人差不多是供养他们5个菲律宾人的一个收入来源。你停下来 的 话，他们的经济肯定有很大的打击。 对， 现在菲律宾就跟你说，我就是瞧不起你，我就是不道歉。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东西去打击他呢？人家都最后可能也不道歉的话，你继续打击他，就继续这样打击他，也是尽了一点力， 对， 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这个特区政府的这个公务员哈，一方面这个市民经常有个印象，哎，觉得公务员要专业啊，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你又会觉得这个引用这个台湾之前有一个评论，台湾之前公务员体系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们是一群很有礼貌的失败主义者。这个礼貌，你看这个梁振英不管见谁，他礼貌都很有的哈。这个见习近平的时候， 还是不好意思， 拿一个小本子记一下，然后见香港记者说不好意思。 反对派对反政府他是没有礼貌的，他对外就是有礼貌。 但是他做事情又充满着这种失败主义的这种情绪啊，觉得就上去让你打我一巴掌的这种事情， 好像就是我做了。我就是做了，向大家交代，但是做的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兴趣做，有没有精力去做 啊， 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做了。 对，哎呀，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困惑。你看之前其实在香港不是每一任特首都是这样哈，不得不说这个有香港人就翻出来，哎，前任特首董建华在这个卸任之后，也这个之前随习主席去访问美国，包括他之前有一些跟包括曾荫权在跟见比如说美国的老布什啊，见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候，表现的我觉得至少在这个程序上面，在场面上面一点都没有任何吃亏的地方。 尽管呢，我们香港的传媒常常说贪真，就是犯他的旧账，但是曾荫权当时候那个 菲律宾那个马尼拉事件之后，他起码也做了一个车手，应该是他打电话， 嗯、 他寄信给那个菲律宾的总统，就是告诉他我们现在要求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逐步逐步的交代出来。 嗯、 他起码做了一个车手应该表达的一个态度。 对， 那现在对比起来，三年后年 梁振英有没有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大家心里有数吧。 那包括这个事情其实也折射出来另外一个尴尬哈，你看台湾，你看碰到跟菲律宾的这个纠纷的时候，台湾有他的这个尴尬，因为这个没有外交关系，对方也不承认他的这个政治地位。香港虽然说在他的这个政治地位上是比较明确的，但是他有他的尴尬，就是说他外交权要通过外交部来解决，但是外交部呢，其实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说港人在这个外国如果丢了护照，这样的简单的属于领事的这个业务的时候，他当然他可以求助于当地的这个中国使领馆，但是中国使领馆呢，他还得通过香港的入境处来解决这个事情。 对， 所以这个也会是一种香港这个一国两制这个特区地位给他带来的一些其他的有的时候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你看他理论上要通过外交部的这个大出口，但是最后他又回到香港特区政府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就表现在菲律宾的这样的事情上。你看当时有很多人讨论说，哎，这个香港曾荫权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曾荫权打电话给阿基诺，阿基诺说我可以不接，因为你这个我没有， 他也抱歉说没有接你的电话，抱歉， 可能吗？好，那他可以不接，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通过外交部来解决。所以说这存在一个说北京跟香港要怎么一个配合的问题。那其实随着以后不管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外利益也好，包括香港人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活动也好，越来越频繁的话，这样的问题哈，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在这样的配合上面，你这个京港的配合上面必须要再加强。比如说梁振英在见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哎，我觉得这是一条很让人振奋的消息，然后说习近平当场就指示说要跟进。 对， 我仔细看了一下，他指示的对象应该只是外交部的这个官员，只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官员。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对香港来说很重要啊。 对，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说北京外交部来帮你解决，哎，但是你香港自己是不是应该，哎，在所谓在 做了基本的东西， 你再 push 一下，你再去推动一下这个事情，对不对？ 我就又要说到这个大人跟小孩的这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外交部，他是一个家长的话，那你下面这个小孩，某一个小孩受了委屈，如果你不喊出来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怎么帮你去处理呢？ 对， 是不是？你现在这个外交部还有其他南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日本是主要矛盾在那里，那你怎么会这个马上把所有的精力调动起来在菲律宾那儿？你至少要告诉我吧。来诉诉苦吧。 你看梁振英这个自己去见了阿基诺哈，见了以后说对方不道歉，这个就让人觉得爱莫能助了。哎，所以说那三年之后马尼拉的这个事件到现在没有解决哈，这个 也是让人非常惋惜的。 遇难者的家属，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导游领队的哥哥哈，也正这个接受访问，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他说的是菲律宾方面哈， 对， 但是我相信其实很多港府在处理这件问题的这种态度和一些技巧上面，也是让市民觉得非常的失望哈，非常的失望，也是有的时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种感觉。那这件事情，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对于他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我是持一种比较悲观的一个 态度。因为这个时间拖得越久吧，他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没有那么的理想了。 对，你看这个阿基诺说，哎，凶手已经，关键还是凶手也死了。凶手也死了，有的时候你死无对证，他觉得菲律宾方面司法程序已经走完了，你时间拖得越长，其实对于这些家属来说越不利。 对对对，对于这个阿基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已经是解决了，这也是梁振英自己说的，他在传媒见会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这个 好，再拖两年阿基诺到时候下台了，换一任新的总统上来，又可以说这是上一届政府的 问题。所以今天不是田北俊说要让这个家里有菲佣的这些香港主人跟他们说回去下次不 要 再投他了， 这我反而真觉得哈，如果香港不愿意这个限制自己的对菲律宾佣工的这个签证的话，这恐怕是一个民间可以发起的一个活动，请这个雇主，当然不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但是劝说一下吧，劝说一下自己这个家里的这个菲律宾的 动之以情吗？ 对，动之以情。 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其中一个主持人，就是你会不会请应用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就是有禁止菲律宾佣人进来的话，我决定不会反对，因为至少这个是从一个总体的集体的利益来考虑。 这个大家可以跟自己家里的这个菲律宾的帮工哈，劝说。 但是我问过很多菲律宾工人，几乎没人喜欢他呀。也没有人喜欢政府的官员。 是，所以你看这个施加压力的话，那真的如果要施加压力的话，这十几万菲律宾人他们的经济的这个影响还是有很大的，菲律宾国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你看一个人他背后就是一家子人， 因为现在香港没有什么牌可以打，你在两方有争端的时候，你总是要有牌可以出， 十几万人的牌都不是牌可以打的话，那还有什么牌可以打？ 唯 一最有效的牌就要打出来了， 但是就是要在当时打会比较有效。 好，建议大家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哈。好，在这个马尼拉人质事件包括这个 APEC 的这一场闹剧之外呢，我们今天关注了李克强即将出访东亚。好，那么这个大家觉得最近是中国的领导人是接二连三的出访周边国家，习近平刚刚在印尼巴厘岛参加完了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会议，好，总理李克强又将出访东亚，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地缘政治的这种考量之下，更加上美国这个亚太再平衡已经喊出来不止一年了，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大家觉得这个中国政府是传递了怎么样的外交信号哈？请您来评价。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凤凰 FM 正在直播当中的 U-Radio 的三 D 化新闻。 嗯，好，欢迎打进电话来，我们听一首歌，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奇。在习近平刚刚出访完印尼巴厘岛的 APEC 会议之后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即将在10月9号至15号出席在文莱斯里巴乔湾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同时访问文莱、泰国和越南，哈，这个中国政府的首脑先后是出访东亚。中国的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人先后出访东南亚的这个背景下，您觉得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不管是在经济、外交还是军事政治层面，哎，都可以发表您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使用凤凰 FM 一键康音。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首先是来自北京李小姐。李小姐你好。喂， 喂，你好。 哎，李小姐听到了哈。您怎么样看这个李克强这一次出访东南亚的这个行程？ 啊，我觉得还是巩固一下中国在亚洲的这个经济地位吧。 嗯，您觉得经济地位是重点？ 对，我觉得就是贸易，就是促进贸易，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促进中国和东南亚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所以 啊，这是一个就是最重的重点。然后其次，我觉得做这些就是我觉得有就是做给日本看的意思。 嗯，您觉得有做给日本看的意思？ 对，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中国现在跟东南亚这些国家，然后就是频繁走访，然后就是处一下，然后就是做给他看，就是我们在这儿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了，然后你要是也想好好的，你就别惹我，就是这意思。 嗯，好，非常感谢李小姐，这个说的非常的生动哈。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总理这次出访东南亚的行程？ 我觉得这个首先传递出那个与邻友好、和睦相处、互利共赢的信息。 嗯。 同时呢，试图建立起一个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议，特别是领土、领海等争议的解决模式。 是。 为以后解决更重大的争议问题树立一个典范。 嗯，刚才李小姐有提到说这个还有一个可能潜在的给日本看的一个示范的效应哈，包括对于美国的这个影响，您怎么看这一点？ 我因为没听到他说的。 嗯， 我 您觉得这个跟日本或者说美国在东南亚的这个影响力有关吗？ 我又不了解。 嗯，好，没有关系哈。这个上海的吴先生啊，讲的主要是这个要与邻为善啊。这个与邻为善的反义词是什么？与邻为壑哈。这个于先生，安徽的朋友，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于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李克强这次出访东南亚三国？ 我认为是传递出了习李政府采用了灵活外交、和外交的政策， 嗯， 主动出击，愿意与东南亚兄弟国家修好，保持原则，诚心结交，互谅互让，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国家需要一个睿智强悍、理性果敢的领袖。我们中国应该做一个棋盘的操盘手，而不是被别人随意拨弄的棋子。中国的精英们，努力奋斗吧，这是我要说的话。 好，努力奋斗哈，谢谢于先生。于先生每次的这个发言组织的都非常的有条理哈，这个非常厉害。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这个您怎么看李克强的这个出访？ 我觉得是这样。那个，我觉得国家领导人现在比较务实了，是吧？ 嗯， 你要发展经济，你必须跟旁边有邻居搞好关系，这是最前提的。前一段时间，咱们那专家在媒体上老说，人家要包围咱们， 嗯， 是吧？动不动就要提出经济制裁，我们老百姓有的也跟着起哄，什么抵制这货那货，对，动不动把人菲佣给拿出来说事儿，人菲佣真是为香港人民服务，是吧？完了的，我这种情况下，你说能搞好咱们关系吗？我们终于看到我领导人今年最近哈转变了方式方法，是吧？实际上呢，咱们去的这个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跟咱们九段线的划分上都有一些看法。 嗯， 但是我们领导人有大国风范，主动出击啊！你不说我们不透明吗？咱们就透明，到那儿主动去谈去，摆下架子，跟人交朋友。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你看这半年南海安静了不少，完了中国和东盟这增长发展多快啊！ 嗯， 下一步的，我觉得领导人就该把中日韩这自贸区做好了，这样咱们才能弄10+3。 嗯， 如果这10+3自贸区建成了，那亚洲人民是最大的幸福，美国也只有羡慕咱们的份儿。 嗯， 咱们一定成为了咱们亚洲的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点。我真不想看到一个军备竞赛的亚洲。现在最高兴的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军火商，气死你！ 嗯、 啊，说这么多，谢谢。 哎，这说的不多哈，张先生每次这个发言都是，怎么说呢？发散性非常的强，也是什么都能够包括到一点。这个刚才提到了10+3的这个经贸区哈，刚刚李小姐也提到了说有一个日本的关系，不要忘了这个10+3里面这个3哈，可是包括日本的中日韩。因此，在自贸区的建设方面，如果说没有这个日本和韩国的加入的话，恐怕它也不能够叫做10+3。那湖北的陈先生啊，今天的最后一位，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样看？ 我看这个习李两个往东南亚，他主要是要拉动他们，要去创造财富的。因为中国他现在日本跟美国在竞争这个东南亚，我想的话，我怎么看好？ 您说您看好还是不怎么看好？ 不怎么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竞争难。 是 我们中国竞争不赢这个美国啊。 嗯，您觉得中国的竞争力不如美国？ 对。 嗯。好，非常感谢。好，湖北的陈先生是表达了这个忧虑。那的确这个事情的背景呢， TPP 是不得不提的。那 TPP 的重点的笼络对象和这次其实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出访的这个国家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是属于重合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在经济议题上，到底是加入以中国为主导的这个经贸协作呢，还是以美国为主导，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跟日本有关的这样的经济合作方案呢，在这里面恐怕也有一点明里暗里的竞争关系哈。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今天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再会。